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81集，石河。吴炳添原本十分擅长于做戏，但他现在的笑容已经维持不下去了，只剩下一片冷漠。 你说的人我没碰到，要是碰上了，一样不会放过。 哦，这样吗？好吧，继续说回那个人。我从他身上先下手，但是第一次难免手法生疏。这个人只被我割了30多刀，就不小心被我弄死了。不过熟能生巧，在另外那三个人身上，我的技巧明显就进步了很多。最后一个人，我足足割了200多刀才死。不过最有趣的是他们临死前的反应。我把那些哭泣哀求的先放在前面，骂我的放在后面。其中一个骂我的，等轮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骂不出来了，反而一直哭着求我放过他。抱歉，我有些啰嗦，吴局长还想听下去吗？ 想， 只有知道得更清晰，才有可能挖掘出更多当年的内情，摸清更多敌人的底细。但阴雨又为什么要对初次见面的我说这么多呢？ 吴炳添对阴雨秋燕的了解仅止于新闻上偶尔出现的名字，哪怕特管局档案里的资料，对这位知名企业家也没有过多的描述，仅仅知道他无儿无女，身家庞大。也许是阴雨隐藏太久，没能遇到旗鼓相当足以勾引他倾诉欲的人。也许吴炳添这位中国来的客人又一次让他回想起了前尘往事，又或许阴雨已经将对方看作瓮中之鳖，所以有恃无恐。 我听人说初次杀人都会手抖心慌，彻夜难眠，但是很奇怪啊，我非但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反而觉得浑身暖洋洋，无比舒服。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杀人能够令我愉悦。 仅仅是这样不可能使你化魔。 当然当时杀人的很多，我不是最多的那一个，顶多只是领悟到杀戮的真谛。要说机缘得追溯到南京之事以后。 我真是头一回听说屠杀还有真谛的。 吴局长，你将升官作为人生目标，我把人间涂炭化为地狱作为梦想，这难道有区别吗？ 我没有你这么无耻，放着好好的人不做，非要去当畜生。 好了，我们不要争论这个了。我与你说这些，只不过是因为我心中也有疑问未解，需要请你帮我解惑。你确定要结束这场谈话了吗？ 吴炳添果然不出声了。 那一年，日本有一艘轮船在长江沉没，当时怀疑有中国人暗中做手脚，所以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打捞，没想到却因此在长江里打捞出了一个石盒。负责打捞的日本人听说我喜欢收藏古董，就托人把盒子送到我这里来。我一看到那个石盒呀，就觉得非常奇怪，因为它像一块完整的石头，上下却有接缝，而且雕纹精美，独独没有锁孔，更没有锁扣。你说它还能打开吗？ 只要你想，怎么都能打开。 用炸药炸也行。 不，不能用炸药。当时我怕会连里面的东西一起毁掉。 殷宇没有计较吴炳添的语气，而吴炳添也知道自己接下来可能会听到极为关键的内情，也许关于殷宇究竟成魔的秘密，是已没有打断的。沉住气继续听了下去。 当时我还没有回到日本，为了弄明白石盒的来历，就以研究的名义广招天下能人。有个老和尚对我说，那个石盒是上古时被封印的妖魔，因为天道平衡，一黑一白，妖魔永远不可能被斩杀，也斩杀不尽，所以就有心怀苍生的大能将藏着巨大力量的妖魔降服，封印在石盒里，这样既不让他出来危害，又能维持天道平衡。 吴炳添一听就知道，跟他说这番话的人一定是个修行者，而且应该是一个对世间法则理解颇为深刻的修行者。老和尚告诫当时还叫昭香鸠宴的阴雨鸠宴，千万不能将石盒打开，否则灾难将会降临人间。不过他显然不了解阴雨，一个能够以杀人折磨人取乐，冷血冷心的恶魔，又怎么会听他的劝告？只怕听了他的话之后，想要打开盒子的欲望就更加强烈了。 不管我如何威逼利诱，这个老和尚就是不肯帮忙打开盒子。为了防止秘密外泄，我只好把他给杀了。中日两国民间藏龙卧虎，总能找到愿意帮我办事的人，所以我花了整整3年终于把盒子打开了。 阴雨的呼吸急促起来，仿佛再度回忆起当年的情景，甚至露出如梦似幻的神情，完全将现场唯一的听众忽略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